我意志，鼓起我勇气，前面去再创传奇。从没有计较是否好天气，下决心再要逆风飞，又再有勇气，愿趁风再起，万里飞皆即胜预期，未怕雪再冷，只想高高飞，共挽手一起再冲刺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惊涛海上寻觅你，愿我会拭干眼中泪，天空海阔我共你，再领略掠人生的美，云外看生生翠。有勇气，愿趁风再起，万里与飞皆即胜预期，而怕雪再冷，只想高高飞，共挽手一起再冲刺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天怕海上寻觅你，愿我会拭干眼中泪，天空海阔我共你，要领略人生的美，云外看生生翠，不管多艰辛，只需有志气，让我冲冲冲，即想有消过去，前路有进退，心早有预备，能做到是进取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天下海上寻觅你，愿再试高飞的滋味，天空海阔着我共你，再领略人生的美，云外看生生翠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心亦热，愿再一试高飞的滋味。天空海阔着我共你，再领略人生的美，云外看生生翠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天下海上心亦热，愿再试高飞的滋味。 Thank you. 星星流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你的笑容就像一首歌，滋润着我的爱。你的声音 走上又是窄巷，寻梦像扑火。